各位同学啊，就是之前的那个好像有几件事情稍微补充提醒一下啊，就是有好像上次有很蛮多同学买了益多伞，对不对？那然后呢，我助教好像提到有同学问几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次麦克风就到底是不太行。我先试试看好了，那个就是有一些问题，我其实啊，我在想说，好像有些话是不是，因为当然助教提出来可能只是某一位同学的问题啊，可是我在想说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我讲出来的话其实已经是一个不太正确的语言了，所以大家会听到很奇怪的地方去啊，就比如说有好像有同学是不是问助教说，那个我说吃到有含有附子的补阳的药，对不对？要吃到一些这个肥猪肉、猪油或者是生的鸡蛋黄之类的事情。然后助教就好像说，有同学在问生蛋要怎么吃。我在想说，我心目中的生的鸡蛋黄啊，意思是说，比如说你没有睡饱的时候，觉得人有点发燥热的时候，对不对？你就去便利超商买那种什么温泉蛋之类的东西，里面蛋黄还没有煮得很硬的，那随便这样多吃两颗，或者是那个荷包蛋，对不对？煎就是那个蛋黄让它还有一点嫩，不要全熟，就这种程度就算有吃到生鸡蛋黄了。我不是叫你像蛇一样一个鸡蛋这样子，就是好像我自己脑海里面的画面其实是很普通很家常的画面啊，就是没有要做到很夸张的地步的。那你我说要有吃到点猪油，我也没有一加仑的喝啊，我就说你只是每天烧菜的时候有一道菜，比如说有一道青菜有一些猪油稍微炒一下，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啊，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啊，没有要做很夸张的事情哦。我也是我平常在家也是很喜欢吃美食的哦，不会特别去吃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但我希望这只是助教的刚好听到同学的一些话，就是一个误会吧。我就希望说是有点我小小有一点惶恐，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讲出去的东西我就解释成很多别的东西，就像是上个礼拜在下课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跟我讲了一句话，我那时候也老实说我有一点点惶恐，因为我以为我讲过了，可是当同学那样问的时候，我就想说可能是我之前讲过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跟同学讲说，哦，这个事情很重要，顺序是这样一二三，所以就是东一点西一点，同学到最后没有拼装成我想要他最后拼装成的一个内容。所以这种我觉得教中医的课啊，有的时候是觉得好像我现在自己有一点荡掉，我就觉得好像岔题是一种乐趣哦，但是岔题也是一种风险，对不对？就是一个事情这样子东讲西讲的，到最后真的是不能回归原形了。就是上一个礼拜有同学提到一件事，说外面有中医师讲啊，说是用附子补的阳气哦，好像是借来的阳气，就是不是真的补。那这句话我听到的感觉是觉得说，难道我说的不是这样吗？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那时候的怀疑是，我在这个课堂上面有告诉各位同学，你要尽量多吃附子，然后让阳气充实一点吗？我想我的立场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首先，如果你的体质是适合用附子补的，所谓适合用附子补的，就是代表你不是有任何精神结构上面的问题，而只是非常单纯硬体的，比如说过去到现在贪吃冷饮把体质吃寒了，或者是平常夏天的时候常常出大汗，所以汗出太多把自己搞虚了，或者是吃了有一些太发散或怎么样的东西，或者之前吃了一些比较寒的西药中药等等，所以把身体搞虚掉搞寒掉了，这种非常单纯的硬体上面的阳虚或者是阴实，那这是适合用附子的。 那么用了附子的时候，那你一定要顾护好，就是附子这个给你的这个刺激，这种好像是能量上的按摩，能不能被你的身体吸纳？那要能够吸纳的话，那一定在配合上面，我就说那种胆固醇类的东西，对不对？肥猪肉、鸡蛋黄什么的，就要常常有吃到，这样它才能够跟这个附子的作用能够调和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真的附子只是单纯的体质寒、单纯的阳虚适合的。那么我在课堂上，我相信我一再一再强调，就是如果一个人的阳虚是自律神经造成的，这个完全不关附子的事，这样听懂吗？自律神经型的阳虚，你吃附子会觉得精神有变好，没有错。可是因为你的问题不在那里，所以你自律神经那块没有修好的话，你要附子让你精神变好，你更有精神去做错事，对不对？就是这个不是，就说这个是一码归一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就说，所有的补药，因为昨天晚上我跟助教。在谈到这种吃补药的问题的时候，我就随口讲了一句话，我说其实哦，再补的补药哦，遇到那种自律神经失调的人，恐怕也是没什么用哎。就是因为那个人他自己本身的主轴就是一个在搞破坏的主轴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好补的耶。我自己是这样想，尤其是如果一个人的那个自我矛盾的结构已经严重到变成所谓厥阴病的状态，已经阴阳分裂了。那你补了阴阳就会打他，补了阳阴就会打他，那你就是越补，你身体里面战争就越严重而已。所以这些都是不能补的状况。所以我希望就是同学如果有买了益多散哦，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什么超级仙丹哦，就吃了之后你就会多补得多好，就是有很多情况不是补药能够解决的这件事情。自己一定要自己有一个认知哈，那个框架要很清楚，一码归一码的。那么，那益多散适合的状况，只是有一个人他是骨髓有受过一些创伤，比如说从小到大是西药罐子那种抗生素吃的很多，那或者是年轻的小朋友在某方面不太检点，某方面耗损的太多啊之类之类的，像。或者是根本这个人就是有在吸毒的这个历史的，那他骨髓有受伤的，那这个时候是适合用益多散的。那其实益多散，我要提醒同学是在吃的时候啊，当你在补骨髓的时候，其实当它要发生补的药性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忽然变得很想睡觉。有没有同学有吃了之后有那种很想睡觉的感觉？哦，OK，那好，我是说，如果你是平常比如说中饭后吃或者什么早饭后吃，然后吃了以后你困得就一阵子发困，那我是希望你能够赶快去睡一下，因为那个睡着一下的那个补的效果会很好，因为很多补药都是吃了之后要大睡一场的，所以就是希望同学能够把握那个很困的感觉，不要跟他抗争，赶快去睡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吃这一类的补药的稍微要注意的一个小地方，这样子。那么，好，我接下来要讲的那个讲义接下来的东西啊，其实连续几个方都不是这个张仲景的方子，可是因为它，我觉得这几个方子在一些用药的手法上面啊，可以帮助我们去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芍药这一味药的一些。可以使用的范围，然后加上还有几个方，我觉得是蛮实用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些，父亲主男女科里面的这个方子。那我这边啊，有我想，我从前的课堂好像有跟同学讲过吧，就是这个派系啊，所谓的父亲主派，就是清朝的一个是父亲主，一个是陈士铎。这两个人的医术基本上是同一路的，甚至呢，感觉上哦，就因为傅青主跟陈士铎这两个人是时间差的很靠近的，那么当然傅青主因为是，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傅青主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几乎像是神仙等级的人，那陈士铎只是一个普通人，就是并没有特别聪明。也没有特别的那个超能力。那父亲主的话是根本已经趋近于超能力的一个人了。 就是他，比如说他有一次他的儿子自己觉得什么啊，写字写得很像他啊，就把他爸爸把父亲组的那个写的字啊，换了一个字放过去，然后让爸爸说不小心看到看这个写的字啊，就是不是能看出来是小孩子假造的？然后这爸爸看了这个儿子伪造的联络簿哈，然后呢就潸然泪下，然后呢就是让儿子说什么爸爸就说。那这个，因为儿子想说我的字已经丑到这种地步了嘛啊，然后这个父亲主他就看他儿子写的字，就说我是看到这个字，发现这个字里面哦没有中气了，所以我觉得我写出这样的字，我应该没有几天好活了。然后他儿子就说爸爸爸爸不是的，这字其实是我写的。那父亲就说那儿子是你没有几天好活呀。就是之类，就是那会儿他果然儿子就早死了之类，大概这样的故事，或者是他的那个江湖传说，就说有一个人他得了一个怎么治都治不好的那个脑子发痛的病，一个年轻人哈，然后呢就有一个那个当代的一个神医也是很有名的医生给那个年轻人看，就说你这个病其实可以治，可是呢需要用到活人脑，那我们不能造这个孽，所以你还是回家去死吧。那结果，这个年轻人呢，就回家去死的路上就遇到父亲主嘛。那原来父亲主当然也是不太想治这种病，只是听说那个某某神医说医不好，父亲主就有点手痒了。哦，对不起，那个活人脑的事情，那个神医一开始没有讲，只是说你不能医，就把那人送走了。然后父亲主看到那个人，就觉得哎，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说如果没有人脑的话，我们用百人份、千人份的脑气能不能医呢？所以他就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比较北边还东北的地方，大家冬天头上都戴个那个毛帽，就是那种皮帽。那他就叫那年轻人去收集街上所有年轻力壮的人的皮帽，就你能收集几顶就收集几顶，就大批大批的皮帽回来熬水，然后浓缩成一碗高汤啊，超恶心的，就他所有人的头油头毛都沾在上面的那个高汤，然后那人就一直喝，然后后来他的病就好了。然后他就回去看那个神医说，父亲主把我医好了，然后。那声音就说他果然是很聪明啊、哦！我就觉得不能用活人脑，所以不能医你。那结果呢？居然这个你就遇到一个人想出这种点子啊，就帮你医好了。然后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大官啊，请父亲主去给他妈妈看病啊，就父亲主给这个老太太啊一把脉，然后就气得掉头就冲出去了。然后那个大官就追出去啊，说你怎么了？我妈妈生病，你为什么不给她看呢、啊？他那个父亲主急得脸都红掉，他说老人家怎么可以？得这个病啊，伤风败俗，伤风败俗啊！他说怎么了？他说我妈得什么病啊？他说这个你妈得的是相思病啊，七老八十得相思病啊！然后就觉得太荒唐了，不可以啊！那就他们的道德观有点过不去了。那后来那个大官回去问他妈妈说：“妈，人家医生说你得相思病是为什么？”哦，他说。他妈就说："哎呀，你果然是请来神医哦！因为我前几天在收拾家里面老东西的时候，忽然就是收拾到你死去的爹的一双鞋子，然后我看到之后就想起往日时光啊，就觉得好难过，然后就生病了这样子，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啊。还有就是什么他什么康熙皇帝要做什么什么请100位老人家的那个什么宴要请他去，他因为他是什么千叟是吧？"对，然后要把他拉过去嘛，他死也不肯哦，就是大家一群人拖着他，拖就拖不动他，之类的故事哦，就是那种也算是有一点那种反清复明的感觉的一个侠客型的人哦，就是父亲主是那种趋近于超人等级的人。那我要说的是，他跟陈士铎不一样，因为陈士铎的话，他的医术是陈士铎自己在书里面是这样写，他说他是有一次在那个酒馆啊、哦、喝酒的时候。遇到三四个无聊男子找他搭讪，然后发现那三四个无聊男子其实是外星人。那时候没有外星人啊，就是神仙啦。然后那几个无聊男子就说："我告诉你哦，其实我是张仲景的灵体哦，他是写《黄帝内经》的岐伯天师的灵体哦。我们现在是具象化到世界上面来哦，那看你这个人是个人才，如来神掌秘籍卖给你哦，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哦。然后就这莫名其妙，这三四个跟他搭讪的人，一个自称岐伯天师，一个自称张仲景，然后一个自称谁，你知道？然后就。"教陈士铎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医术，然后陈士铎把它全部都收录下来，变成他的一堆著作这样子。所以陈士铎是代替那个天外高人出版医书的。但是呢， 陈士铎这边这一路出版，然后父亲祖过世以后，父亲祖也留下他的遗书嘛。然后我们后代的人在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同时代的人，父亲祖的里面很多内容跟陈士铎内容是重复的，所以可见得他们是同一个门派分裂出来的。那么父亲祖的年代是比陈士铎早一点点，那你说这个，那有人怀疑说这个医术是不是父亲祖这个天才独创的，然后才有富家门人去传给陈士铎这样子。可是呢，父亲祖的年代跟陈士铎靠得太近，所以他们之间不能够形成师徒关系。那么而且呢，在父亲祖自己的著作里面提到他的这些方剂的时候，父亲祖的书里面有过一句话叫做山得一人之传，山就是富山嘛，他的名字就是我呀，得到一人的传授。所以父亲祖也觉得他的医术是外星人给他的，说外星人不是就神仙啦，就是那种世外高人给的。所以就是他们这一派医术有一个很奇怪的风格，就是他跟过去的什么经方啊，或者慢慢发展的那个十方派的系统哦，微微的是有一点脱节的。就他不是不能用经方，也不是不能用十方，但他有特别多的就是在我们中医的历史里面会觉得说，因为那个用药开药的那个风格跟手法其实是随着时代在变迁的嘛，对不对？就差不多这个朝代是这个风格，然后就算有出现几个人啊，也差不多就是这个调调，这个调调。可是就是父亲祖跟陈士铎这一派里面呢，出现了很多个方剂是他们的前一个世代那个方剂的那个想法思路的走向应该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也就是他的那个方剂的那个来源是很特别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很多重要的方子都在很古的时候就创出来了嘛，像张仲景的方一大堆，有一大堆现在的那科学中药还在做，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宋朝的什么合剂局方里面一些重要的方剂，什么逍遥散啊或什么东西，那现在的方我们也在做，对不对？也就是越多好用的方之前就被人创出来了，什么补中益气汤元朝就创出来了，对不对？之类的。然后那到了清朝再创出来的方应该已经是这个方剂版图里面的，我这个回音我实在是很受不了哎。在清朝创出来的这个方剂啊，照理说是这个方剂的版图里面可以说是不太能够占到位置的，也就是说因为很多重要的有效的方都已经被创出来了嘛，所以应该是今天的，照理说是今天的科学中药的制作应该不会有带到几个父亲祖的方才对。可是父亲祖的方却是我们现在在用的方剂的里面，就这一家的方我们今天还在常常在用的而且觉得很好用的方剂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就比如说是女人治疗白带的这个丸带汤，或者是帮忙生产比较顺利的十三太保，就是保产无忧散之类的东西，就是当然这只是女科的，那还有很多其他的路数。所以就是他们的这一个很奇怪的派系，就是他们完全就是他们硬要说的话，你可以说他们的医理跟明朝的赵养奎的医贯这本书的那个补阳思考有一点点接近，但是只是一点点接近而已。简单来讲，就是赵养奎他的那个医贯里面，常常在讲到就是说你要用八味地黄丸或者补中益气汤之类的。那其实父亲祖陈士铎的医术大概就是八味丸跟补中益气汤的那个使用的路数跟赵养奎的医贯有一点像。那他的一些引经药的那个手法其实跟另外 几派的那个江湖里面的商科比较像，然后其他的就有相当多的独创的东西了。就他的那个用药的那个奇奇怪怪的比例哦，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好像把这个医学的世界想象成一个什么武侠小说的世界的话，就是这是一个莫名其妙出现的门派，就然后会很多奇妙的武功，大概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所以那因为你也晓得，就是我们的中国人的方剂啊，在宋朝的那个合剂局方一样，就因为宋朝人他们做中药喜欢是各种药材都打成粉末，然后就装成小包，然后你要用的时候煮一煮。其实如果你像宋朝这样子来煮药的话，其实每一个人吃的剂量是很低的，对不对？就像今天什么三公科学中药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那种很强猛的那种经方在宋朝以后就已经开始有一点 没有出现了，因为大家都习惯用温和的药。那但是呢，这样子一路比较温和的药，这样走走走走到清朝初年的这个父亲主陈士铎派哦，那我接下来给你们看这个方就非常的不温和，很猛。就是但是呢，这个厉害的地方是，如果这个方刚好有打对的话，五十间大概一铁半到两铁就可以收工。但是很凶狠，这个方，这是重白少计啊！你看，他说就是这个，他说两臂啊，肩膀会痛呢，是手筋有病，是肝气郁结在那边。那我不管肝气郁不郁结，他的用药呢是这样子啊，就是当归白芍就已经是现代剂量的各三两喽。当归补血这样的补法其实是很凶的，就是。因为这种量的当归，它一定不可能是一碗之后你的脊髓立刻就制造出那么多血液嘛，对不对？不可能的，它几乎就是让你把肝脏里面储存的那个一千多 cc 的血全部给你喷出来，然后呢，让你的血呢像山洪泛滥一样的变多，然后呢，白芍呢三两，像张仲景用白芍没有闹这么重哦，这个已经是超过经方的极限了。当然你现在你要用白芍六两也是可以的、啊、就那个子宫出血，子宫内膜出血不止的时候，白芍可以用到六两、啊、可是这三两已经很多了。那这个比张仲景用的还要多的这个三两是要干什么？因为张仲景是分三碗喝，他的一碗喝哦，就是那个那三两呢，它等于是形成一股拉力哦，因为你说白芍是往人的身体的下面中间拉了，对不对？他就硬的要把你的五十肩那个塞在肩膀里面那些痰那些风那些湿全部都这样拽下来，就这样硬扯的。然后呢，他那些柴胡是因为是引筋，好像想让他走肩膀或者走这个地方会用一点柴胡，然后疏肝嘛。陈皮跟柴胡，用到五钱的陈皮柴胡的话，陈皮柴胡这个量的话，五钱五钱，这是疏肝，就他认为你有肝气郁结啊，这是拿来疏肝的。那羌活是祛风药，秦椒也是祛风药，白芥子是祛痰药，半夏是祛痰药，然后附子呢只有用一钱。那只一钱的附子，这个不是在补阳，而是一钱的附子可以让其他的药的药性都变快，哦，就是加一点点附子，别的药就会走得比较快。然后呢，它的煮法是这样哦，他说用六碗水滚三滚，然后剩一碗汁，这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一包药其实很大包哦，就是六碗水哦，倒进那个药里面哈、哦。其实只是堪堪盖过那个药的程度而已，然后呢，你滚一滚，对不对？因为药材是干的嘛，你滚一滚，然后滚两滚，滚三滚，就是这样子沸腾两次、三次，两下、三下一下，那个两下、三下以后啊，那个药材就把大部分的水都吸掉了，所以剩下的水就只有一碗。所以就是你这样子滚差不多十几分钟，那为什么要？你知道我们中药是这样，你慢火久久慢慢的炖的话，这个药性会比较温和。如果就这样子滚个十几分钟以内就把药 倒出来的话，代表那个药气是比较冲的，就是比较 粗悍的。那所以就这样子六碗水下去，然后 煮一煮，那大部分水都被这个药渣吸掉了，让你大概逼出来差不多一碗多水这样子感觉。然后这一碗水呢还要再怎么样入黄酒服之，就是你差不多还要兑一碗的绍兴酒，就是变成一碗药汁兑一碗绍兴酒，这样子呢，因为绍兴酒用有酒的话，这个药会冲得更凶，对不对？他就让这个这么重的当归白芍的药性哦，就硬是这样子冲到你的那个五十肩的地方，然后把里面的那些塞住的风啊、痰啊什么硬的拽下来，所以吃了之后啊。会，这个量的当归跟白芍，一般正常人吃的一定会拉的，但是就会拉出很多黏黏滑滑脏脏的大便，就你塞在肩膀上的东西一发就全部把它拽下，从大便打出去。那他说，如果人虚的话，我们现在是习惯可以再加黄芪三两哦，那也可以再加五钱桂枝，让它更上手臂一点。那这个方子其实是我们近代的中医啊、哦、试验这些古方，觉得治疗五十肩效果是非常快的一个方，只是用了之后就是那个人会有一点吓到，因为那肚子啊咕噜咕噜啊，然后那个整个五十肩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拽下去从大便这样出去，就是蛮凶的，但是呢蛮有效的。那我就是说，你看哦。我们一般都觉得后代方相对来讲比起古代方是要温和一点，对不对？ 但是这个方是后代方里面算是很猛的哦，而且，父亲煮他的用药是那种大开大合的情况，是比张仲景还要夸张的。因为张仲景其实什么东西都三两三两，你怎么样，就是很平均的，多也是平均多，平均少。但是父亲煮的话，你看白芍当归一重的就三两，对不对？那父子呢，少少就这样一钱。他常常这种几两兑五分，几两兑一钱的，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情况，其实是更夸张的。那这也是我觉得，就是他这样子的一个用药的路数啊。那像后面我有给一个陈士铎的《时事秘录》的脑痛方，那这个我当然不是要各位头痛的时候就抓这个方哈，这只是在告诉同学说药用到那么重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样的力道。这就是我们现在认识药的力道的问题，就中医领域里面认为多少重量会有多少的力量这件事情而已。实际上头痛我不根本不用这个方的啊，它就是你看又是要用一碗黄酒，然后呢柴胡五钱，白芍三两，你看又是三两白芍了啊。辛夷三钱，因为辛夷是驱脑子里面的风的嘛，对不对？那还有玉里仁啊、麦门冬，那麦门冬、桔梗这些东西啊，其实算了，我不要硬解释啊。就是有些东西是有一点，我一时之间还是没有看得很懂。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大结构来讲的话啊，就是他用这么用一碗酒呢啊，等放在那边，然后呢用三碗水把这些东西煎成药。那它的原则上是这些药是希望能够钻到脑子里面去，把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些风邪哦逼出来的。可是他加一碗酒喝，他说一定要你。把它硬把它喝到你醉，如果喝不醉的话，他就继续灌酒，灌到醉，就是要你酒气冲脑，然后把那药性全部都冲进去，然后再用白芍一次把那些脏东西拽出来。哦，那就是，那但这个东西同学不必太努力学哈，因为所谓的脑痛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病，就是你头痛是痛在头壳里面的才算，那我们大部分人偏头痛什么都是痛在头壳外面的。所以那都不算脑痛，好不好？所以这不是常用的方，只是说一旦有东西塞在里面的话，那以这个父亲煮陈士铎派的医术来讲的话，是用这种招数。那当然呢，我后面有附。其实我们今天啊要治疗这个头痛，其实这个接下来这个土茯苓的方子呢，就不一定是治疗头壳外或者头壳内了，只是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治疗头痛是这样子啊，我今天就顺便讲一点头痛。治疗头痛的那个优先顺位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一般的观点是认为头痛是有头风，对不对？就是有风邪，所以我们普通的后代方要治疗头痛，一定是用什么川穹茶条散？有没有听过这个药？就是以川穹为主的一帖感冒药。然后加上茶叶，加上茶用茶来喝啦，因为茶也可以走头嘛，哦，可以清爽你的头上的经络，然后这样子把这个风邪驱掉，这是很温和的做法。那比较粗糙的做法的话，就像是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方叫做头风摩散，就是用来按摩的药散啦，就是他把那个生附子啊跟那个。盐矿里面挖出来那个盐巴，盐，然后一起打成粉，然后就撒在头上，这样搓搓搓搓搓。那盐跟附子也是能驱风的嘛，然后在头皮这样子按摩按摩按摩，那也是可以驱风的。那所以内服川穹茶条散，或者是外面用附子盐巴这样驱风按摩法，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原则是如此啦。只是，如果是今天我遇到的头痛患者，我想很多很多的头痛患者刚好是挂到张仲景《伤寒论》里面的吴茱萸汤，吴茱萸汤症，因为吴茱萸汤的主症就是又头痛又想吐，或者又头痛又烦躁。那当然，烦躁的意思就是说，他头痛的时候，他觉得哇，头痛，他很不舒服，很想去撞墙。所以你要问说，你头痛的时候会不会想吐啊？那很多人都会说会哦。那你如果问他说你会不会头痛，很想去撞墙啊？他说会哦，那就吴茱萸汤。那这个，因为吴茱萸汤的那个病机哈，是他的那个这个中焦脾胃这边已经有太多太多湿冷的东西了。他那个湿冷，我们中国人说 阴浊之气，阴阳的阴，清浊的浊啊，就不干净的那个阴气啊，沿着你的人的能量的身体这样子爬上来，这样子爬上来的时候，你就会头痛到想撞墙了，就那种烦躁的不得了的什么什么痛，其实通常都是你的身体的元气被邪气纠结住了。那要用到无茱萸汤这种比较厉害的药，才能一下子把那个邪气啊掰下来，就是把它拨打下去。那所以这是今天的年代，就是我觉得遇到头痛的患者很多很多是无茱萸汤症。那可是呢，那无茱萸汤我觉得比较多的情况是，心情郁闷或者是吃太多冷东西。就比如说，我觉得今天有一部分的无茱萸汤症的头痛患者，他的这个病是因为他常年在喝那个什么高山茶造成的，就是因为高山茶好像比较没有被发酵，就比较寒一点，对不对？那他常年这样喝久了之后，终于他的胃变得太寒了，所以就形成无茱萸汤症，大概是这样子，就无所谓道德面的问题啦，就是一个寒热象度的问题而已。那可是我虽然讲到说今天很多的头痛是无茱萸汤症，但是我希望同学呢千万不要滥用这个方啊，因为呢，我跟无茱萸汤症相反的头痛这件事情，希望大家都不要搞错，就是有另外一种也很常见的头痛，叫做血虚头痛，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当有没有人的头痛是他已经没有睡饱了，还要继续加班或怎么样，然后就头痛了？有没有听过这种？那这是血虚的头痛。那无茱萸的头痛是阴实头痛，那血虚头痛是阴虚头痛，对不对？所以刚好那个路子是完完全全相反的。所以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搞错。所以你如果你今天头痛的话，你先不要去想是不是无茱萸汤症，你要先想我有没有累到。有没有熬夜？有没有没睡饱？你先当血虚头痛医，因为如果你无茱萸汤症的头痛，你当血虚头痛医了啊，你补了血医不死你。但是你如果是血虚头痛，你吃无茱萸汤就很麻烦了，这样懂吧？那就是那血虚头痛的医法呢，简单来讲就是煮一碗当归补血汤。那当归补血汤的结构就是黄芪一两，当归两钱嘛，买好一点的哈。那黄芪一两，当归两钱。那你可以再去抓那个科学中药的那个川穹擦漂散，那个药你也不用买一整罐哦，就差不多那个，有没有？就是川穹擦漂散啊，那个就稍微科学中药的这样，当归补血汤热热的一碗哦。然后川穹擦漂散差不多，因为为什么要还要加这种祛风的药？是因为血虚头痛，它是你的血虚了之后啊，你的经络就空虚了，然后风邪就容易被吸进来了。所以你加一点点的祛风药，其实是会让它好的比较快。所以呢，川穹擦漂散1公克到1公克半其实都可以了，主要是那个补血的药，就当归补血汤这样把那个药送服下去，其实真的快的哦。我见过，因为我觉得中药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讯息而已，就提醒你身体的东西而已。所以我见过最快的是那个人在吃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是那个拿科学中药的那个塑胶瓢羹碰到他嘴巴的一瞬间，他就说他头痛好了，就是他已经接收到一个祝福了，所以头痛就好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血虚头痛跟肝阴实的无茱萸汤的头痛是今日最常见的，好不好？所以这两路我就是觉得先不要忘记。那另外呢，像这个地方用土茯苓的这种方子啊，像是当然我们如果要以味治论的话是这样子，如果是因为感冒而来的头痛的话，痛在两根眉毛中间的哦，常常是那个阳明病的头痛。那个时候，如果那个人刚好是比较燥热型的高烧的话，我就直接开白虎汤。白虎汤也是一口下去，这个地方的头痛就解掉了。那至于说太阳病、什么桂枝汤症的之类的头痛，其实常常是偏头痛啊，就差不多就那个样子。然后呢，厥阴病的头痛是痛在那个百会穴，就是头顶的正中央的，所以颠顶痛是吃厥阴篇的乌梅丸。那如果是 头壳里面的脑痛的话，如果用经方来说的话，能够入到脑去驱寒的是细辛这味药了。所以习惯来讲，经方的世界，如果是遇到脑痛，通常也是开那个麻黄附子细辛汤之类的，就是让它能够钻到脑子里面去驱寒。然后太阴的头痛啊，就是以六经辨证来讲的话，太阴的头痛常常是觉得头上好像闷闷的，好像戴了一个很重的帽子那种感觉。那如果是这样太阴病的头痛，当然如果是要吃经方的话哦，就是吃理中汤。但是我常常会跳过去用十方的一个汤的方法，就十方有一个汤叫做清正汤。这个清正汤我也不说全部了啊，就大约就是清正汤里面这个正是什么？这个正卦是易经的象征物大概什么样子？总之来讲，就这个汤是用荷叶啊，就是用荷叶把你那个已经闷住的清气撑上去，然后脾胃里面的湿气用苍术把它散掉。那我的话，我也不一定要用完美的清正汤结构，我可能就是理中汤里面的那个白术，我把它换成苍术，然后再加一味荷叶去煮这个理中汤，大概这个样子就会有效了啊，这种闷闷的那种头痛。那这个至于说土茯苓的这个方子是这样，就是土茯苓这味药在中国存在的很早，但是红的很晚。那土茯苓这个东西啊，大概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植，就是有点像是，不能说是罕疾啊，反正就植物的块根就对了。因为真正的茯苓是那个寄生在松树底下的菌类嘛，是香菇类的东西。那土茯苓不是，土茯苓比较是罕疾类的东西，这样听得懂吗？就是那个土茯苓的效果是在于能够去除人体里面的那种湿热之毒哈，所以其实土茯苓这个东西，你就算没有用过，其实你活到今天听到这个东西已经听过千万次了，因为有一个东西叫龟苓膏，那个龟苓膏里面的苓就是土茯苓，不是茯苓。那同学有没有想学做龟苓膏？哦，不要了，不要说，因为我用那个原方原帖做出来龟苓膏啊，应该药性是够了，但是超不美味，就是乌龟其实是很臭的东西，乌龟壳这样熬胶熬出来一点都不好闻，然后那些药全部用的道地药材，那其实还蛮难喝的，蛮苦的。算了啊，放弃了哈，德林都摇头，那不叫，因为龟苓膏我觉得，哈，但是土茯苓这个药这样的去除湿热呢，它在中国是常，我觉得它在中药史里面是一个很妙的药啊，就是一直以来，它不是很红，可能我们乡下人会觉得上火了啊，或者是有湿气就吃点土茯苓这样的就不很红，不很红哎。然后呢，在某一个点上，它忽然变得很红了，大约是李时珍那个年代。为什么它在那个点上变得很红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啊，中国人开始流行广疮，就是从广州那边上路的一种疮，就是今天的梅毒了。那个时候，中国人是在中药的领域里面，因为这是外来疾病嘛，就中国人传统来讲不太知道怎么搞这个东西，所以得了梅毒的患者，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常常是就是烂到那个整个鼻子都脱落的状态，就是他到时候就那个时候的梅毒记载，就是说烂，就他整个鼻子烂的掉下来这样子。我也不知道那个时代的梅毒是那个螺旋体到底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反正就是听起来很可怕就对了。那当然，以我们今天的研究，就是说梅毒这个东西是在今天西医学来讲的话，就是你固然可以用抗生素去杀灭它，但是，主要是这个病，它如果是发作一段时间，它就进入潜伏期的话，那会变得很讨厌。那是因为它会慢慢慢慢的侵蚀人的脊髓，就是到最后是这个人的那个中枢神经先坏掉，就是被这个梅毒蛀空到，就是蛀到你的那个，就是比较是，我不是说那个制造红血球的那个骨髓啊，是那个神经的那个骨髓，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这个脊髓中间那个神经的那个骨髓被那个梅毒的那个螺旋体蛀到空掉了，那个人就变成瘫痪了，就变成废人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原来我们中国因为没有遇到过这种疾病，所以不知道怎么医的。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医很厉害哦，他中医那个时候一开始是用那种清粉，就是水银化合物来对付这个东西。那个时候用了那种水银化合物那种清粉巩制剂来治疗梅毒，那结局就是那个人就会中那个清粉的毒嘛，对不对？然后就变成说有一些药物副作用是非常强的，因为用清粉杀梅毒螺旋体，那等于已经在用重的西药在处理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抗生素嘛啊。那个可是用了之后，那个人就中清粉毒。那好像那个大概那个转折是中国的医生就发现说，那好像中了清粉毒的人，我们必须要用那个土茯苓去清洗那个清粉毒。就在这样子一个合并用药的过程里面，发现说单一个土茯苓对梅毒就很有效。所以它到最后，土茯苓就变成中国人发现的治梅毒的特效药。当然，要治梅毒，那个药要放得非常重，一碗汤一天的剂量，那二两少不了的，就是要非常大量的去洗它。只是呢，在治疗梅毒的经验里面，因为梅毒螺旋体最刁钻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西药那个什么盘尼西林之类的东西用在这个东西上，因为它必须要一口气杀干净，不然的话，这个螺旋体它残留在人的那个脊椎中间，它会继续在里面慢慢长的，会蛀空你的骨头的。那所以呢，土茯苓居然可以这种温吞吞的中药能够做到，就是完全不输给西药的那种很凶狠的抗生素的那种药效。那中医在这个对抗梅毒的过程里面，发现土茯苓有一个后来我们都觉得很了不起的药性因为这个药性我觉得到今天来有点重要，就是叫做我们中医叫做剔骨搜风啊。但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那个广疮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什么叫细菌嘛，对不对？只能说它的风，就是它能够钻到人的骨头里面去把脏东西挖出来，就是它的这一个药性是很多别的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这样治疗这个，我这边讲到，就是这故事只是要跟同学讲土茯苓这味药的药性而已了。就是像这个地方，他说如果是脑痛，就是头壳里面那个脑在痛，对不对？那你每天用土茯苓3两煮水，你就当茶一直喝一直喝。因为这东西也没有毒性的，甚至药性没有什么温凉寒热的，就是去毒去湿去风，就这样子。那然后呢，因为它能够把那个骨头里面的脏水脏东西抽掉，所以它什么关节积液还有就是牛皮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凡是一般祛风，因为土茯苓的药性其实很温和。可是这个温和的很奇怪，就是一般祛风药钻不进去的地方，土茯苓钻得进去。就像牛皮癣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癣类都是有风邪在皮肤嘛，对不对？我们要把那个风邪跟毒把它排掉，所以我们会用一些什么祛风药什么东西去发那个癣，对不对？可是牛皮癣就很好笑，就是我们一些很厉害祛风药，你要打牛皮癣，你祛风药要用到那个乌鞘蛇、白花蛇之类的东西，就是要用到那么蛇类的那种动物类的祛风药，差不多才勉强能够牛皮癣打。如果只是一个祛风来讲的话，才能够跟牛皮癣打平。可是土茯苓就这种淡淡的就是，你知道土茯苓对付那个风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北风跟太阳的故事啊，就是那种淡淡然然，他看见这个番薯走过来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然后就让他进门了，就这样子傻傻就走进去，然后到最后那风邪就被他逼出来了。就今天发现一个番薯进来好可爱，你乖啊，你坐啊，不知道每天进来2个番薯、3个番薯，这个房间都被堆满了，然后那个风邪自己没地方住，只好出去了。就是像一个很奇怪那种可爱小玩偶啊，就是不停的拿回家，到时候房间就堆到不能住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类似 seven 的什么草泥马赠品之类的东西，是不是？那这个。所以，就是这种骨头里面塞到的脏东西、脏水类的东西，土茯苓是特效。所以治疗脑痛，土茯苓是特效。那当然有一个，后来那个清朝孟文瑞的《春角集》里面有提到一个方子，就是用土茯苓去加减的就土茯苓跟何首乌还有天麻当归防风。那这个利郁汤呢，当年是说单纯的治疗头痛，可是到了今天发现它是一个治疗脑瘤非常好的保养药。就是因为脑瘤里面也是脑子里面一坨脏东西嘛，是不是？那这个脑子里面一坨脏东西，就是一个土茯苓能够进去把它这样一点一点勾出来。 所以就是我不会跟你讲说你用了土茯苓，我帮你脑瘤可以痊愈，不要这样讲。但是你要拖的话，可以帮你拖到真的天长地久啊。就是因为脑瘤它不变大，不压到什么重要的功能的话，你就人就好好活着，对不对？就是这样跟他抽嘛，因为土茯苓你吃多吃不死嘛，对不对？就番薯汤吃得死人吗？可以死啊，一次喝三加仑啊，对不对？就是，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可以跟同学说一下。但是我要说哈，那个关节积液用土茯苓固然是有效，可是另外有一个，像莹莹膝盖不舒服的人，对不对？我们常常在用的方有一个是那个张仲景的肾浊汤，然后另外一个是后代的王洪绪的洋河汤，这些路数都跟土茯苓是不一样的，所以先跟同学讲一下，因为有些东西你要考究一下辨证点，就是张仲景的肾浊汤、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这个是说寒气粘在肾经造成的膝盖不舒服。那肾浊汤症的人，通常那个不舒服是膝盖后面，就是如果你那个膝盖不舒服、不爽利是觉得膝盖后面特别不舒服的话，或者是牵连着一条腿到腰都很沉重的话，那个是张仲景的肾浊汤。那洋河汤的话，其实洋河汤本来是治肿瘤的啦。那可是民国初年的曹寅甫啊，也是经方大师，他说洋河汤，他觉得在临床上治疗贺西风特别有效。贺西风就是膝盖像仙鹤的膝盖一样，那仙鹤的膝盖是怎么样？就有些老人家，他变成只有这个膝盖一坨凸在那边，然后两个脚都已经很消瘦了，就是那种老人家退化型的那种膝盖的那种，好像为什么会觉得膝盖特别大？是因为他脚瘦了吗？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他膝盖又在痛，那洋河汤，我觉得用在这种膝盖痛的问题的时候，洋河汤在这件事情的力道是这样。洋河汤它用的结构是大量的地黄里面加上少量的麻黄，地黄包麻黄这样的一个结构，可以把骨头缝里面的寒气逼出来，也可以把癌细胞里面的脏东西逼出来。所以这是治肿瘤跟治疗骨头缝里面的风寒特别有效的方，就它其实是。因为麻黄，如果你照张仲景的用法呢，就会把你一直发汗，对不对？但它有20倍于麻黄的地黄去包它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麻黄的药性压缩到就在骨头缝里面，把那个风寒这样逼出来一点点。哦，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药法，就是把那个本来哦乱把你的元气这样子发掉炸掉的麻黄啊，它用这个方法让它变成凝缩成一根钉子。然后只能那一根钉子的功用，就是把你骨头缝里面那个寒气这样子搓出来，所以这也是蛮漂亮的。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的那个膝盖痛是要用到洋河汤或者是肾浊汤，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只是略举一个例子。那这边也是顺便再回答同学，就是同学好像有人，因为我都是好像，因为助教也没有跟我讲得很清楚，就好像有人在提到说是怎么样的情况是可以吃什么甜瓜鹿茸丸还是不可以的问题哦。那我是觉得，甜瓜鹿茸丸的话是，退化型的骨质的问题吧。那当然，一般的膝盖痛，因为甜瓜鹿茸丸因为也是祛风跟补骨头的药，所以它一个保养的立场来讲，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你挂到的是更重要的汤证的话，那还是那些大碗的汤比较有效吧。啊，我大概是这样的想法。而且甜瓜鹿茸丸哦。吃对吃错不是10天以内一定会看出来吗？因为你如果有效的话，就10天以内一定会比较好嘛。那没有效的话，就吃了10天也没有感觉嘛。那10天内你也不会被它毒死嘛。就是，所以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就顺便在这边讲了，就是土茯苓的用法。哎，请说。哦，风池风府的话。在我们一般的处理，对不对？就是首先是要想到有没有可能是葛根的问题，对不对？那我在讲葛根的时候，也有讲到说不行的话是要用回附子剂，是不是？那但是基本上我们痛脑痛，我们还是把它放在太阳区块，就是说还是要找一个太阳偏里面适当的方来医看，比如说桂枝汤之类的。那。不过话说回来，我对于后脑痛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疙瘩了， 因为我虽然不是通灵的人哦，但是如果遇到来找我看病的人是身上有带不干净的东西的时候，他常常一进房门，我后脑勺就开始痛。就是我一直觉得后脑勺痛，好像关系到那个看不到的世界多了一个人的感觉。但个人的迷信好不好？啊，什么东西？ 没有， 就是因为我这种东西我也没有办法感觉得很清楚的啊，就是，但是我其实有点怕这种事情，就是有一点怕后脑勺痛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这个其实现在要下课也是可以，不过我们先不要下好，我们再讲5分钟看看。就是白芍记，我们再补充一个父亲主男女课里面的抽筋方。我觉得这个抽筋方的好处是哦，它几乎是各种抽筋方的集大成。讲义第八页，同学有吗？啊，就是因为我从前有跟同学提到过，就是人的筋会抽筋或者紧，对不对？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我们来复习一下下。一个是我们在讲到桂枝加附子汤证的时候，讲到说人的阳气虚会觉得身体僵僵的，对不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我说血虚的话，我们中国人认为说人的筋抽筋的那个筋是血在养的，对不对？那血虚的话筋就会抽住，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说游泳会抽筋的人，那就是湿气重所以抽筋嘛，是不是？那个跟湿气重心绞痛是同一个方子，对不对？就是薏仁附子这样子。那我觉得，父亲煮的这个方的好处啊，就是它祛湿的药也有，然后补血的药也有，所以呢，如果各位今天医术还不精湛的话，你就拿这个方下去猫就可以了，因为反正就算是就是两个大家都可以打到哦，就是乱枪打鸟的感觉，所以呢，它的方子是当归1两啊，然后白芍薏仁生地跟玄参5钱，然后柴胡1钱，这样子就是说拿柴胡当引经啊，然后把这些药又祛湿啦，然后又补血啦，这样子通常用这个方子，我觉得除非你那个抽筋是太奇怪的类别，包括到脑部异常放电之类的问题，不然的话，其实这个方子医的还不错，所以就可以参考一下。那另外这个满身皆痛方啊。那我上个礼拜讲到一个同学提问单的时候有讲到，对不对？就说今天的人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真的就是哦，浑身上下好像莫名其妙，就是甚至你不会觉得那个地方是红肿或者是凹陷都没有，但就是觉得这里那里都在痛。那这样的痛，我觉得比较多的情况是肝气郁结。那肝气郁结比较多的原因是被人欺负。那所以，就是这个方子呢，这样子疏肝，或者你用加味逍遥散也可以。我上礼拜有讲啊、哦，然后这样子疏肝一下的话，其实就会很快的就会觉得有好转。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子，我个人是以为还是很值得把握的啦。因为你想想看哦，这种痛法，其实你如果把你整个人哦放到那个西医学的检验系统里面拆成一片一片的，其实要找出病因都是很困难。因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好像是非常偏能量的身体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西医要怎么来看待你，对不对？就说他可以知道你在痛，知道你在难受，可是你真的让他做遍了检查的话，他不会治愈你，他会叫你去看精神科，对不对？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就是会觉得这是心阴性，让你做心理辅导、心理咨商之类的问题。那当然，我觉得以中医的肝气郁结的角度来说的话，结论还是归回到心阴性这件事嘛，对不对？所以啊，到最后我们也是要看精神科啊，所以没有说中医比较高尚啊，没有没有，一样啊，只是既然做了一堆检查，结果都是枉然，那我们就不要做检查，直接喝药算了。我个人是这种想法，所以就稍微提一下这个方。我们先下课个10分钟，再回来把后面的几个方看掉啊，因为后面的方我觉得再讲的话就有一点耽误到下课的时间了。